每一次喊你，我的心都痛。每一次喊你。

向往有一天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霞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